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44集。 R中每年篮球联赛都是利用中午进行，每场比赛都打上下两个半场，每个半场12分钟，一共24分钟，不像 NBA 一共四节，每节12分钟。要按 NBA 那么打，学生会累死，一个月都不用上课学习了。班长上官凌霄也是主力队员，因此刚一过12点，副班长便带领全班同学走到场边加油，于中善也到场了。夏九家看见他们，沈哥是场上队长，还兼着教练，再给篮球队布置战术，什么上半场节省体力慢慢打，到下半场开始比时一波带走。对手是24班，非常之弱，还没等到下半场，六班便领先对手20分以上。于是主力休息，几个水平一般的同学兴奋地上场小试身手。夏九家看着其实也有那么一点蠢蠢欲动，不，跃跃欲试。他和主力是比不了，但和其中几个替补半斤八两。沈西下场看看水晶皮洞， 也去玩玩。 我没球衣。 没事，就穿我的，走换上去。 沈西说着拎着自己的换洗 T 恤，拉着夏九家到旁边宿舍一楼，呼的一下脱下球衣，露出还有一层薄汗的精壮的上身，扔给夏九家。夏九家见衣服上面带着一些男性味道，有点犹豫，不过最后还是穿了。二人走回场地，沈西到裁判席拿起一支黑色的马克笔，让夏九家站好，在球衣号码88的前面一个八上画了一个大叉。 换人换人，八号要上。 老师们无语。中学比赛并不严格，R中老师全都知道夏九家是六班学生，裁判老师人也好，叫夏九家补上信息让他上了。夏九家上了六分钟，十分投入，拿到四分。他一下场，沈西便拿毛巾过来给他擦汗，同时指挥队友： 你快点啊，自己擦擦，后边还有很多比赛呢。 4月3号第二场八强赛，抽签结果是对25班。25班只能说是奇葩班级，他们有个曾经的篮球体育生，之所以说曾经，是因为这位体育生放学跟人打野球，结果被下脏手，右腿膝部受伤，半月板严重撕裂，没有办法继续打球了，只能在职业生涯开始就宣布退役。现在他也依然不能与人猛烈冲撞，也不能自己剧烈跑动，可25班那群怂人里没有任何投篮好手，硬是拉着人家上场，只要拿球便传给他，并将前体育生团团围在中间，仿佛侍卫一般，簇拥着他走到篮下最舒服的位置，隔开对手，让前体育生从容出手。因此只见25班只要拿球便以前体育生为中心，皇上似的走到某处，让6班的人无法近身。有一米九几的前体育生不紧不慢走到篮下，伸手把球搁进筐里。因为站着不动投篮，前体育生16投12中，得到24分。 奇葩， 沈心念叨着，让上官凌霄在25班开球时就去防住前体育生，同时抢篮板，增加己方进攻机会，最终分差越来越大，以68-48淘汰掉了25班。4月10号四强赛对23班，23班有个美国黑人，身强体壮， 十分勇猛，因为这个美国黑人六班大家都放不开。沈西投篮很准，传球也准，但别人不是。少年人们不想丢面子，一定要显示平时很强，装作刚才没有投中，没有传好，只是失误，发生概率极低，自己也很意外的样子，每次都要咒骂一句什么。因为有美国黑人为了表达友好，不抱团，不排外，让人听懂他们口中在喊什么，六班同学都是自动把平时讲的脏话换成 fuck 或者 shit， 于是场上时不时的有 fuck shit 这样的声音。一次美国黑人投篮不中，滑框而过，他也十分懊恼，重重的一挥臂说 我操， 接着骂了一串。六班众人惊呆，知道可以讲本土脏话，大家恢复正常，甚至更加激动，一时之间篮球场上骂声此起彼伏，两队都在骂，宛如一首和谐友好的交响乐。最后美国黑人双拳难敌四手，六班取胜。毕竟六班除了沈西特别出色，还有两人篮球素养也很不错。半决赛对17班，沈西给六班定下的战术依然是那条，上半场节省体力慢慢的打，到下半场开始比时一波带走。17班有三个好手，一个篮球体育生当前锋，身高1米9，体型中等偏壮，还有一个更像是双能位的控球后卫，有很强的得分能力，还有一个体型很魁梧的中锋。上半场六班落后8分，22比30，中场休息12分钟，沈西一走下场便有几个女生递去毛巾和水，沈西没接，径直走到同样在场边观战的夏九家的面前，接过对方手中的水拧开，一口喝到只剩瓶底儿。 我忘带了。 沈西把夏九家转半个圈，又在夏九家的肩上乱蹭，擦去脸上的汗。 毛巾也忘带了。 哎， 我不想用别人的喝别人的，回去沈哥可以帮你洗啊。 我自己洗。 裁判重新出现，六班十七班双方交换场地再战。按照计划，六班队长沈西带着上官凌霄等几个人猛然之间加快节奏，硬生生地打出来了一波高潮，压得十七班人几人出手连连失误。六分钟过后，比分反超前变成38比32。反超前，六班女生都在场边大吼啊好帅，有人叫好，有人鼓掌，还有人原地蹦了两下。 哇，沈西好帅啊， 沈西好， 沈哥牛。 但这不愧是半决赛，30个班级当中仅剩4支队伍，个个都难对付。十七班叫了一个暂停，再回来后那三叉戟打得很稳，连续2个3分得手。而六班上官凌霄投篮被人盖帽，后卫前后中场又被截断一次，让十七班追平比分。这回十七班女生爆炸大喊，六班女生一片安静，片刻后才叫 六班加油！ 还有一个挺逗逼的同学一边扭动身体一边带领大家喊无所谓无所谓，无字重音后面有个停顿。这个时候沈西接球，他跑过了整个球场，却在对方回防之时猛地来了一个急杀，在对手队友和观众们惊讶的目光当中，在离三分线还有2米多远的地方起跳，以没人想得到的速度出手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篮球直入篮筐，竟是进了一个超远的三分球。这是一个回敬，你们会三分，我也会三分，还位置更远，出手更快。这一个在超前，把被对手压下去的士气陡然升到顶点，也让场边观众再次雀跃激动。夏九家听见许多本来看热闹的其他班的女生都在嗷嗷喊着 夏九家觉得这种时刻挺身而出还真适合那个戏精，沈西是人来疯，最爱抛头露面了，越是这种时候越能发挥潜力，平时的话叫沈西投十个也未必中一个。接着十七班又进一个三分，而后上官凌霄上篮不中，还在对方有球权时防守犯规，让人进了两个罚球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